欢迎到我他周报，我系杰德， 我系末日。 今日2024年9月16日星期一， 兔妈咪生日快乐！因为咁啱9月16日 exactly 就咁日。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上个礼拜咧一录完音之后咧就哇新闻咧就炳冧嚟啦，嘢都几唔系应该咁讲就系震惊嘅新闻咯，多就唔算多。 仲要将嗰几个发布会剔除啊，因为我哋有专题噶 吓。咁我想讲咗又系一间几拆震就震咗嗰条嘅符文啦。条原惠美初代嘅 Sailor Jupiter 过世就又61岁。咁新闻就系由佢个仔用条原个 account 发表嘅。 嗯， 即系又好后生啊，60岁。 以佢个年纪嚟讲，系有啲后生一制。 因为佢最后一个推文其实咧就系、是、港田将敦子过世嗰单事，跟住估唔到就跟住佢跟埋佢啦，佢又医咗成年噶啦。 即系我觉得佢嗰下已经系有感而发，甚至可能系已经 feel 到咯， 知 feel 到，因为据说好多人喺过身前迟都 feel 到自己啊嘛。有关呢件消息就好多人都喺度讲啦，有好多啲名人去表态啦，咁样包括啊富坚夫妇， 咁正常 嘅 喎、 哦。其实应该系要讲下冇奈直子嘅， 冇奈直子同佢老公， 即系喺呢件事入边就系呢个冇奈直子及佢老公，就应该咁样啱啲嘅。 系啦， 咁就挂张画去悼念佢啦，咁样冇奈直子话咧就唔意外，但系富坚佢话咧就真系有点意外了。即系你知佢连稿都唔系好啤出嚟噶啦，都为此而画张画出嚟，画出嚟又有几分似嗰下先衰鬼喎，真系、 嗯， 即系望落去咧，一开始睇嗰阵时候就系、是，我印象中富坚系唔俾人掂佢原稿纸嘅，咁、 嗯、 但系佢就系你会谂，正常富坚应该唔会俾佢老婆画噶、哦，然后就系嗰个真系阿富坚自己画，阿武奈自己画个张系另外上埋色添嘅，系、 嗯、 另一张嚟嘅，咁啊佢两公婆系各画咗一张嘅，咁样啦。 咁另一个咧就比较冇咁有名嘅，就系、是、地球守护灵嘅作者日道早纪都画咗木莲去悼念佢，因为佢系配 OVA 版地球守护灵嘅女主角木莲嘅声优，即系。 嗯 即系真系我受唔到刺激噶啦，所以前嗰几日热门字录突然见到神公平三个字，我突然心系坚系嚟咗嚟，唔系嘛？跟住睇到 嗰种格式真系有几分字冇讲笑。 原来咧就咩？一神公平就话年纪大啦，咁咧就还翻个车牌去，就唔揸车啦。哇！你唔好吓我啦，大佬！我突然间我而家喺 X 里面见到热门字咧，我心系坚嚟嘅，又是。 喂，重点系写完个人名之后括弧佢个年龄啊！ 我顶你个肺，吓紧死我，仆街！ 唔系咯，冇咩事。你讲呢个消息，咪讲呢个消息，括乜嘢弧啫？屌啦，声啫。 大佬啊，我哋即系我哋嘅心脏唔系好好嘅咋，大佬，你唔好吓到连我都吓死，吓到死人啊！真系，唉，真系。好啦，跟住咧，另一单就系、是、其实就依、這个就真系年纪好大好大噶啦， 83岁。 就 L Jones 最简单就系咩咧 ？Davinda 嘅配音，佢都系动画狮子王嘅配音，系一个好老牌演员嚟噶啦。咁、就93岁。佢就冇乜嘢遗憾噶啦，咁咯，佢当佢 Davinda 角色咁经典，即系其实呢套已经杀晒噶啦，其实系 83岁算少桑啦， 少桑嘅啫，系啦，真系啦，佢即系由佢，咁我仲想点啊？93岁，好啦，跟住咧就系啲新作嘅消息， 一大惨 系啦。首先就《可雪巴》又系意外嘅 O V， 因为呢套嘢咧就其实一路叫做好少数地，佢一路拍住，佢系一路拍，但佢一路 keep 住有人气嘅。因为啲动画咧，可能拍咗3期4期之后咧，就越拍越掉噶嘛。佢系 keep 住系第3期、第4期依然好受欢迎。 其实佢掉咗噶啦，已经即系佢当初啱啱第一期啱啱出嗰阵时系好红啊嘛。而家就唔系好，只系红啫，都有翻咁上下人睇啦。即系因为毕竟佢嗰种奇特性咧，系其他作品系替代唔到噶嘛。 同埋一样嘢就系佢相对嚟讲，佢嘅故事性薄弱咧。你系任何时候，因为其他作品嚟话 ，Resilo 嗰啲咧，你越搞耐，观众越唔记得咗剧情讲乜。 你一甩咗，你就好难追翻上去噶啦嘛。 咪就但系呢套嘢甩咪甩咯，屌佢冇乜剧情可言噶啦。 啊， 纯粹搞即系搞笑翻最好嘅好处就系、是，你就甩咗都唔紧要，反正大家大约记得佢弱模嘅剧情咁 OK 噶啦。咁所以咁又咁一路拍，之后照长拍长有啦。好，另一搭咧就系、是公布咗新角主角嘅。咁就系梦战士主男主角就系藤冈真威人，简单就系咩啊？藤冈云个仔嗱，呢啲就真系名副其实咧，就咩咧？ 富即系叫做富二代啦， 星二代啦咁叫啊， 星二代啦，即系嗰种。如果唔系你老豆滕江云，你会咁搵多作接啊？最紧要就系、是、好之前嗰乜嗰啲叫偶像片嚟啦，咩新选组青春录嗰啲乜嘢，又系佢做主角，咁力捧佢咁嘅，系都几靓仔嘅。但系 咁呢种现象喺日本系好正常嘅事，要关到日本传统文化事。不过呢度唔岔开啦，就系、是、有机会再攞出嚟讲啦。 呢、這个就唔讲啦。总之系佢女主角唔重要嘅，最紧要就系滕江真威人嘅啫。好啦，跟住就系最强辅助职业话术是世界最强战团体听我号令。 我等紧你几时考到你啫？ 即系一口气读，而家如果系读晒啲需要相当功夫， 即系基本上就系次次轻改，个概念已经系好捻老土噶啦。仲要系我啲系作者本身性格问题出嚟系好偏执。我用偏执会唔会有啲怪？我唔知点样形容。总之我会用偏执去形容呢套作品作者嘅性格咯，去从而影响我做作品啦。唔建议睇，即系我自己提又有叫咩存在，建议 pass 嘅作品嚟嘅。OK， 一睇又睇个名就已经知道系基本上可以 一望就知有毒啦。PTT 嘅讲法就系啲毒物嚟啊，有毒个毒啊。 仲埋就系屌有小说家网就悭呢啲烂 烂烂烂。站就唔一定嘅，娜罗亚系都唔一定系全部垃圾嘅。 但 系 听个名字就好垃圾。 但系呢套嘢系有毒嘅 ，OK？ 啊， 好啦，跟住另一套就系咩？ 个作者你一定好熟嘅，阿武藤能乃。咁啊，即系呢个上低恐怖嘅作者。咁佢做原作嗰本漫画，而家做动画化呢、這个《群花绽放仿如修罗》。我即系同之前部《轻声细语》嗰个译法个风格好 Q 似，不过唔紧要啦。讲嘅主题系广播剧，咁啊。当初出嗰阵时咧，即系漫画爆咁紧，第一个反应就系、是、有男人嘅。我知道，我其实呢个偏见其实系好唔啱嘅，因为阿武藤玲乃系从来冇谂过做女百合嘅作品嘅，系去到当初惊动动画化之后，佢话原来我套嘢可以咁样玩法，我唔知系佢嗰种系客套说话，定佢真系个即系真心咁样认为啦。总之往后连佢自己本身做上帝庵个连载都开始有啲偏白个风向。咁但係佢出到新作品呢就应该比较偏向群男女都有嘅群像嘅。咁最少有男角响书啦。理论上上帝庵其实都有男角，不过大家火镜住佢啫。 我只记得嗰、那个啲人成话人渣嘅老师。 哦唔係佢做个细佬。其实喺原作入面呢上帝庵号其实男角都有翻少少存在感嘅，系惊动将佢魔改，大家都知道惊动系魔改之鬼嚟噶啦，成乜 Q 都啲轻小说一定系魔改到黐筋噶嘛，魔改到直情系另一套作品咁滞噶嘛，所以唔好将你对动画版上帝庵号嘅印象车落呢度，你真系要将佢车落去咧，你最少要将小说版上帝庵号车落去，咁但系有几多人睇小说版上帝庵号，大家心照同明啦，咁样动画化制作组就唔系惊动啦，咁啊惊动佢有话。要宣布廿几号嗰时要宣布，大家系估咩奇力古怪，即系都系噏出嚟，咁啊睇佢啦，就系、是、到时我哋一定会睇嘅，放心咁样啦。 好啦，跟住就系魔法光源股份有限公司十月翻嚟嘅， 任何主题除咗可以加个 类似高生， 类似高生之外咧，仲有一种另一种玩法，系一定会搞我估嘢，好古怪兼且即系变成一啲邪典作咯。魔法少女加有限公司。仲要系一个黑心死企业，一个古仔几有趣嘅，即系结合翻出嚟几有趣。原作系少年真 plus， 系 plus 啊，上边连咗嗰套。 哦，真 plus 就会有啲期待喎，因为间唔中佢怪鸡嘢走出嚟。 系嗰类型怪鸡嘢噶，所以呢套嘢我系有啲期待嘅，以佢嗰种玩法咯。 而且佢声拥阵容系几有信心嘅、嗯，因为就若嗰个飞鹿池男都算系已经系。出到咗一段日子啦，跟住其他嘅小沙力也、沙大辉啊、冯马良太啲 OK 啦，呢个阵容我安心啲嘅，即系唔会睇嗰一大堆啲。喂，大佬，你头先嗰套咁鬼，我唔识即系读一口气读唔晒你个名啊！最有名嗰个竟然前年加职你啦，撞鬼啊！你其他啲冇人识嘅，呢啲就嗨翻。 喂，大佬，你将嗰啲次子兄改攞嚟比，好似有少少侮辱咗人家喎。 再咪有信心啊！呢啲啲骑呢翻嚟讲，呢个会相对咁比较安全啲，同埋真白社会安心啲嘅，冇咁嚟，冇咁。老行货嘅， 你问我，梗系睇花手 Miyuri 啦。 好，跟住就系琉璃的宝石硬派 呢部系真系讲现实嘅嗰啲叫 宝石类， 唔系，唔系宝石之角嗰种嚟嘅， 唔系嗰种透过名，呢边咧系真系话去采开采，将佢熔融完之后，将佢重新释出结晶啊，系结晶嗰种玩法啦。呢类宝石类嘅嘢咧，就唔一定系好贵嘅，平都有嘅平玩嘅，即系其实咧，佢与其话宝石，不如玩矿石，即系一个好。好冷门嘅兴趣嚟噶，你话你宝石嗰啲咩名人嗰啲有钱老祖都中意玩噶啦，但系佢哋玩其实系矿石，当然入边又会有啲宝石嘅成分，或者比较平价少少嘅水晶啊嗰类嘢，特别贵嗰啲咧会尽量避免嘅，因为毕竟系女子高薪啦，定系大家知道一啲现实问题啦吓，俾唔到咁多钱，咁、但系咁冇钱都有冇钱嘅玩法嘅，即系又唔系其实嗰种有啲似嗰种之前我哋成日讲嗰啲科文社嗰类女子高薪加乜乜乜乜，但系佢系偏科普嗰啲嘅，即系佢会将好多啲入边嘅啲专门知识会塞落去，好明显作者将佢自己啲兴趣全部写晒落去，咁啊有 好蛇嘅，我觉得其实系你作者中你作者有兴趣嘅嘢，即系变成漫画系点都好嗰啲。莫名其妙嘅嘢，有时如果作者兴趣够冷门嘅话， 你 系有时画出古灵精怪嘢出，画得好嘢出嚟嘅。 你抱住学，你抱住去睇嘢嘅心态，即系话学呢个一个嘢个咁嘅兴趣嘅心态去睇佢，会比较有趣啲咯。咁 好啦，跟住另又系而家卖广告咧，通常都系啲唔系好有名嘅二三线嘅，即系话呢个青春之霜咁样。 少年针嘅嘢，但我嗱老老豆豆，我真系事前冇听过，主题都系哇嗰种恋爱酸臭味剂。即系睇睇啦，即系 咁冇办法啦。Jump 而家咁嘅情况，大家都知噶啦。 即系羽毛球再加青春恋爱剧，咁嗰种 坚冇嘢讲啊，大佬 过捻咗个年代嘅呢个恋爱青春呢啲酸臭剧，咁 唔系过咗年代，系你哋大佬你即系嗰句，你连个标题都唔吸引，喂，唔系。有啲有窄使喎， 咁又未必嘅，咁只係讲緊好似唔好啱年代咁啫，即係但係呢个潮流兴复古㗎嘛。金黄道嘅恋爱喜剧，即係恋爱青春剧唔可以叫喜剧，因为我哋一般叫恋爱喜剧通常係嗰类偏后宫嗰种啊，即係呢咁嘅恋爱青春剧其实一路都有市场嘅，只不过係2024年老大佬，不过唔紧要啦。 好啦，跟住咧就系啲又系花生时间啦。 呢、這个喺呢个 iPhone 16啱啱发布嗰阵时候，我喺日本嗰个 timeline 上边见到，圣的对象，跟住笃落去呢个最近都红完噶啦，其实已经系阿敖妹，即系主要系成套嘢最除咗敖妹之外，全部都好正嘅敖妹，即系 唔系嗱，我对敖妹好正呢样嘢，我从来冇反对嘅，敖妹好正噶。 呢度入边最唔红嘅就系主角阿敖妹佢本人，即系不过唔紧要啦。OK， 咁唔使人睇啦，咁啊开始搞合作亚盛啦，咁啊搞通电车啦，即系将啲图案印晒落电车度，呢喺日本真系家常便饭嚟噶啦，呢啲梗系日常嚟噶啦嘛。咁啊有人比较特别嘅地方系。佢有人讲嘢，居然可以上个 Twitter 嘅热搜榜，我唔知系人为操作定系乜嘢。总之既然上咗，咁我想睇，咁啊顺便吐一个槽啦。咁又话，呢啲你哋可以喺公开场合将高中生作为性嘅对象，咁样好嘅咩？咁第一个问题就系、佢嗰边嗰啲通电车啲嘢，喂大佬，连清凉都算不上，咪就系引个人上去咯。即系一见到个女子高生，你就马上性的对象。即系鲁迅定系边个啊？系一见到白膊头，跟住白白白白咁啊，跟住就私生子嗰个啦，完全系嗰啲咁。哇，大佬，2024年啦，冇玩啲乜嘢啦。即系最好笑系乜嘢啦？就即系一齐耻笑下噶啦，条友仔又就呢啲呢本嘢，咪原作唔系咸湿嘢嚟噶咩？到底动画同呢个小说都好，到底边一度你见到咸湿咧？大佬，嗰只就系话 L 咯 ，R18 咯，冇喎。即系 呢套唔系啊嘛， 就 连我依唔睇我都知道呢套嘢。 虽然佢系某啲地方系有少少性暗示、性似嘅嘢嘅，但系呢啲 色一定有噶，有色嘅一定有噶咧。 呢啲肯定有噶啦，就系、是、而且佢合作拣嘅车厢嘅图案都冇呢啲嘢啊，大佬。 一定噶，因为车厢一定唔可能拣啲好离谱嘅动作噶嘛，一定系最正常噶啦呢啲。 唔系我谂，你边度嚟睇 L 本咧？喂，有名先得，编号啊，最少都即系，不过算啦，呢啲就系耻笑下佢嘅啫，冇嘢嘅。 纯粹系叫做咩？咁傻閪啊！我觉得傻閪通街都系。好啦，跟住呢间就亦都几莫名其妙嘅。 嗱，个作品本身冇乜人理你嘅，但系个电视本身就有几奇葩啦。 好系莫名其妙地突然间就话无啦啦斩连载，而理由就系 俾人剧透， 对编辑部嘅不信任。哇吓！ 边个出版社先？咦，唔系我熟悉嘅小学馆、啊。 角川，咁唔记得咗有段时间我哋屌角川屌得好恐怖，好谂咩噶？ 角川就话系，到啦系啊，角川。 总之佢以因为剧透咧，其实系一部分嘅，主要就系编辑部啊，监修又做唔好，合作过程出现好大问题，咁啊，主要我唔知算系导火线啦，定系算最后一根稻草啦。总之佢连原作嘅故事都漏咗出去，咁其实真系好惨噶。到底我跟唔跟翻我原本设定好嘅故事去写，已经漏晒去，全世界都知道。所以佢话：，你啲编辑都系唔同你玩了，因为理论上原作者系有最终决定权噶嘛。虽然佢可能即系我唔知个约点样签啦，可能要赔噶，其实都不过佢的确系有个最终决定权嘅。我话咗唔俾你就唔俾你，即系日本呢方面咧，日本嘅著作权法呢方面系比较作者系比较保障佢嘅权利嘅，哪怕佢已经卖咗佢嘅权利。 因为日本本身佢嘅漫画其实系以漫画家做本位嘅，即系话你出版社，你唔系个出版社话玩晒，唔似美国咁样，所有漫画嘅版权喺出版社嗰度。漫画家冇权利嘅、 啊，不过呢个系轻小说改编漫画啦，咁一样意思啦，其实都系 文化问题啦。 原作系会系其实有最终决定，不过就系因为日本系个人情社会，通常唔会玩到咁尽，所以先会出现嗰单嘢嘅啫嘛，唔提啦，觉得 系玩到急啦，你玩到话要斩连载就哇咁去咁尽啦，不过算啦，角川都唔系好嘢啦。 咁啊，下一单就跟进啦，最后啦，咁啊件事就落晒幕噶啦。 其实几唔意外嘅。坐监大缓刑嗰种 罚款缓刑，我哋上次提过啦。 罚款缓刑啦，预想咗啦，就包水母，即系弱小少女嘛。其中一个漫画作者啊，因为佢呢个呢度作品好搞嘢嘅就系、是、一套漫画有两个漫画版，有唔两个漫画家喺唔同杂志连载嘅。咁啊，其中一个就画得靓啲嘅，用靓啲嘅版本嗰、那个包水母嚟嗰个古拉奇。 之前我哋已经讲咗佢搬咗刑啊、罚款啦嗰类嘢啦，咁佢而家就再行出嚟就话因为呢类咁嘅事件咧，喺漫画界咧系经常会伴随一样嘢嘅腰斩，唔一定系出版社斩你，有时系作者自缩，作为一个自省嘅表现啊，有时会出现咁嘅情况。虽然我作为读者，我成日都觉得系喂大佬你自省，你唔系真系搞鸠我哋读者噶嘛？唔该你好地地咁将你个作品继续画落去啦，唔该。即系由细到大都系咁啊！佢即系唔知点解嘅，就算系唔系出版社斩你啦，佢哋会话：我哋自缩啦，我哋即系你停止活动，暂停活动，我可以等等你往后你先再出。但系有啲作者咧，唔知点解就用呢个停止连载作为一种自省手段。咁 OK， 咁呢次唔系，呢次系调翻，呢次系调翻转，佢就话咧，我会继续画落去嘅。我话呢啲先叫负责啊，先生，你咁样拍拍屁股一走，要斩咗佢，我先屌你老母啊！咁啊，咁你先讲清楚，呢、这个佢系话明会继续连载，佢唔系话佢会结束，系调翻转咁样啫，咪睇睇啦。 咁其实逃税呢样嘢，我都讲九千几次噶啦，就系、是、捉到同埋未捉到嘅啫，你同佢叻唔叻嘅啫，纯粹都系。屌个讲真，香港你估香港冇咩？大家咪讲你都系搵得够多时候，你一定谂办法就尽量合法定唔合法地悭，有个嘢捉到捉唔到你咯，捉到你唔好彩咯。 有时会系咁嘅，即系我以为合法，咁结果出嚟咁税局话你唔捻合法，跟住上埋法庭都话你唔合法，都有咁嘅情况出现嘅。 同埋有一样嘢就系、是、仲有就系、是、呢样嘢就好多人奇怪就系、是，点解出版社唔帮佢搞啊？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是，点解出版社帮佢搞啊？ 讲过啦，我哋上次讲嗰时咪讲过咁啦，咁咪 傻嘅啦呢啲嘢。 咁啊，听翻我哋上次个新闻啦，呢方面就咁好啦。游戏消息啦，咁啊，首先就呢个 Microsoft 又裁员。 裁下，今次又裁下裁下，唔觉淹下又淹咗成千几二千人啦，已经。 上次淹咗二千人，今次淹咗650人。不过佢就话，斩嘅全部主要都系支援类，冇工作室，亦都冇游戏企划之如此类嘅嘢俾人斩咗。即系呢个应该都属于系呢个两间公司合并完之后将嗰啲重叠部分斩嘅嘢嚟嘅。咁因为毕竟你原本两间公司各自都有啲支援团体啊嘛，所谓嘅支援团体嗰啲咩书目二课啊嗰类咧，佢因为佢原本讲支援嗰阵时候已经谂紧，喂支援仲有一种支援咧，系技术支援嘅，即系你冇唔掂嘅 engine， 咁我过嚟帮你做啲技术支援，话你听你点搞之类嘅，嗰啲都算支援嘅。不过我睇翻个信咧，就应该系嗰啲都冇，真系纯粹地系做啲协助间公司温得顺嘅，即系包括斟晒底水、查水报嗰类。 咁应该就冇事嘅，咁纯粹就系因为两间公司变咗一间公司，咁石油啲地方呢类型嘅部门系重叠噶嘛，呢、个属于系呢一种，就唔系话个店啊唔掂之类似，咁啊唔使将之前嗰啲咩关工作室啊嗰类去冧埋一齐，唔系同一件事嚟嘅，系属于两间公司合并之后一定会出现嘅裁员嚟嘅，咁啊如果唔系合理做咩？ 咪就 系 咯， 即系好啦， 咁呢啲就惯佢噶啦，好啦，跟住呢一期。哇！仙剑轩辕， 即系同年会系列啦吓。 所以我第一反应就系几耐之前嘅嘢啊。 其实佢一路都出紧，又有出紧唔同嘅作品嘅。即系不过咧，就系大宇就向来都唔系好生性。即系自从当年嗰啲高峰位过完之后咧，就基本上系食老本噶啦，食到大家都已经系顶佢唔够顺嘅，老老实实。咁佢而家咧就将佢个老本最后一次咁啊食 Q 埋佢啦。我有点而惊讶。竟然卖到成亿， 因为佢唔系咁呢个嗱，呢、这个老本呢如果卖出去咧，开发手游又得，开发 MMO 又得乜？唔系 MMO 啊，开发原神嗰类咁嘅游戏啊。 我难以理解，今时今日呢两个系冇错，当年系一个好一系的确一代经典，但呢两嚿嘢真系，我觉得有少少搵笨贼咯，用成亿港币，亿几港币， 好平噶啦，成亿港币仲想点啊？依家就好平噶，叫做嗰啲烂茶针，叫做 一亿三千万港币啊，大佬！ 喂， 即系我真系好难嚟想象到一只 game 可以卖到咁样。佢收嗰两间对佢真系好有第一，好乐观；第二，好有爱。我都几肯定，虽然我唔识佢哋呢两个嘢，唔系嗰啲话赚够钱免洗手油嗰类嘢。最少佢哋应该唔打算咁样做，因为毕竟中国系真系培养咗一个世代嘅游戏制作人啊，系真系玩佢哋大啊。我觉得系喺呢个成分比较多咯，即系你够胆俾咁大嚿钱出嚟，因为你好简单，你谂下呢两个 IP， 难听讲句，我要碰瓷佢有几难先，用翻啲资源。我要碰瓷佢整个好 Q 瓷嘅出嚟，所谓精神续作，你华文媒体有玩得少咩？呢啲咁嘅嘢，尤其是台湾呢啲咁嘅武侠 game 啊，都好几单噶啦吓。但系佢唔系，佢真系抌够钱出嚟。 但唔好话，我觉得仙剑如果出到原神咁样，我觉得 OK 喎，呢只 game。 唔好成日讲原神好唔好？ 喂，咁系喂，应咁唔通我话晒你大咩？咁我更加咁、我更加过更加过唔去噶，大佬。 因为好多人都喺度提，一只 game 卖咗喺大陆公司。都咁样提，然后话有一只 game 俾香港公司，跟住我一查嗰间公司，点话先咪又系大陆公司嚟香港开？我已经讲咗好捻多次啦，系每一个人都话佢系香港公司，但系冇任何人提过呢间实际上系中国公司。 唔重要。 呢两点应该要后者系比较重要嘅，即系佢系咪香港注册，即系其实好细影响啊。仲系除咗呢个审查方便之外。 至于佢系唔系中国公司，我都系唔重要嘅。 100%中国公司。 冇，我都唔喂，应该咁讲。佢系中国公司预忍咗啦，屌你閪！你唔通会有鬼佬公司买咁嘅閪嘅咩？ 系真系得嗰一代人，系得嗰一代喺中国做游戏嗰扎人，先对呢两个双剑系有啲特殊嘅诚意结噶，系得佢哋先会买嘅啫。所以我记唔使望咯，我先肯定知系大陆嘅嗰边啊，香港嘅香港都有支持者啊，但系你叫香港人攞亿几出嚟去买呢两个 I P， 即系嗰啲咯，老老实实。即系你唔好忘记呢个 IP 已经系俾你大宇自己捻到，即系已经系臭臭地啦，先生。而家讲呢两只嘢出新作嘅话咧，第一时间就系、是、要么就系惨遭正版授权，要么就系惨遭自家游轮。你自己公司你大宇出咗嚟嘅呢两嚿嘅嘢，近十年出嚟嘅嘢，有冇见得人嘅嘢？苦心自问啦。 冇啊，系。 但系绝对唔系因为轩辕剑案啦，俾玩够咗呢啲啦。大宇自己本身。他的讲法就是咁我自己都搞不好这个 IP 咯，咁我卖飘了他，然后攞方嘅钱出嚟，我哋经营翻自己嘅嘢，咁咪好啲咯。你做咗咩？乜又系嗰啲死人台湾游戏公司最中意做嘅代理？基本上即系台湾公司点解唔想？因为之前俾人话佢唔想进啊，有嘢系佢哋自己都有佢哋嘅责任嘅。不过就呢度唔知点解睇到啦。总之我见到呢两个名字，见到大宇已经唔系好开胃啦。即系喺呢廿年嚟，即系望住佢。即系佢而家嘅经营咧，先搞清楚啊，佢唔系越来越耷嘅，其实佢而家经营咧系有唔错嘅表现噶，但系唔系我哋乐见嗰种咯，即系已经忘记咗佢系一间游戏开发公司咯，我觉得系，不过算咯，大宇就由得佢咯， 即系呢间嘢放弃咗佢咯。 唔好卖，我觉得卖翻出去可能，我将呢个 I P 卖出去可能会仲好啲添。 啊，呢个真系系噶，即系你比较有爱嘅揸家嚟揸过嚟。嗱，先讲我唔系一定肯定佢嘅嘢，就系嗰啲诶对佢好有爱，但我个判断就系冇爱嘅话系唔会攞成亿去买佢，佢冇咁嘅价值噶。再虽然之佢系冇呢个价值嘅， 但系有人肯卖佢话，话明可能救翻个 I P 嘅，其实。 睇下点咯吓，即系 OK。 好啦，跟住咧就系、是、又系前一又系我哋常客嚟噶啦 ，Unity。 之前我哋好耐之前有出咗，应该有佢出咗专题嘅，有讲过。 讲好多啦 ，Unity。 Unity 按量收费嗰单嘢啦，咁 搞啲人反，基本搞炒下拆下，全世界震晒天，又话啲 game 提早卖晒啊，总之就咩嗱呢批 game 卖就唔卖，最永精贵，哇搞到鸡飞狗走。 咁佢呢度呢就跳咁嗰陣時就已经贵咗啦，就话保留返有呢个旧嘅模式，即係嗰啲订阅制嘅模式，咁但佢同时都有个后尾会按量收费嘅模式咁、样，咁佢一日就完全取消咗呢样嘢，咁呢取而代之呢就係、原本订阅制嘅模式就会加价，基本上我就係盈利唔够，想赚，当初点解要咁搞，就係、因为想赚多啲，觉得你喂大佬你班友仔赚到盆满钵满，我都分唔到，等于呢、这个啲商场啊，佢唔係真係攞一嚿租金㗎，有啲大商场应该唔知啊，大部分大商场啦、都唔係淨係赚你嚿租金㗎，佢係会睇你营业额去赚你钱嘅。咁当然啦，你现实中嘅地产霸权，你唔喺我呢度开你就开唔到，即係你去第二间商场人哋都係咁样玩嘅。但係喺游戏引擎上面唔係咁回事㗎嘛。大把就咁收下钱啦，你要明白嗰扎用你嘅引擎赚到盆满钵满嘅人系你嘅生招牌嚟嘅，即系你要靠佢哋去做生招牌，咁其他先嗰啲未必赚到钱，但系都会肯俾嚿月费俾你，你嚿月费都唔平嘅，先生大佬成皮嘢噶，即系咁啊，佢而家就加价啦，就各自都加咗一折，越大公司嘅就越加多啦吓，即系最贵嗰个国家一夜加四分之一。但系咧就唔关我哋事嘅，因为要年收$2,500,000嘅公司先会收你嘅。即系我做到咁大生意嘅时候，你要收咪收咯。即系我做得到咁大生意先讲啦。虽然我做到咁大，我就一定会跳槽。你呢条有咩好啫？掉牙成啫。 就咪呢条有咩好呢个问题，其实大家心照嘅，有咩好？ 因为而家 Unity 嘅好处已经系比其他开始去蚕食啊。当初 Unity 系第一系悭资源，唔系系悭开发资源， 易作 好多嗰啲模组啊嗰啲嘢啊嘛， 简单易识啊嘛。 Unreal 而家若可以搞啦，大家都收钱，我点解唔用 Unreal 咯？ 咁 Unreal 又唔同 ，Unreal 佢始终佢一 Unreal 相对嚟讲佢系做啲大嘢， 唔系先 做啲湿鸠 game 啊嘛，佢湿鸠 game 佢用 Unity 做系简单易做，即系嗰啲咧，我玩我 你做 game 我做 game， 我话你听，而家就唔系了，当年我哋立好红的时候系，现在不是，尤其是 Unity 佢做出嚟越嚟越食资源，搞到我喺调试降低你个食资源嘅程度嗰阵时候，即系所谓嘅优化。喺你做优化嗰阵时咧，系好痛苦啊 Unity， 因为佢天生太过食资源。总之话你听，用攞佢嚟开发，不见得舒服啲。而家尤其呢今时今日，哪怕一个独立游戏，一个人或者三几人小组都好 ，Unity 越嚟越冇优势，啲人系咁不断咁跳槽。唔一定系跳去 Unreal 嘅，所以有啲其他开放嘅引擎嘅。如果我要悭钱嘅话，总之就系佢当年真系得你一家，只此一家，别无选择。但系而家已经大乱爆选择，佢所以佢生意跌，所以就加价，谂住赚翻多啲。你咩加价之后，你有冇谂过啲人会走嘅，先生？即系呢套嘢接拆咗噶啦。即系 Unity 即系游戏，而家已经系变咗游戏业界独楼嚟。我见到一个人只 game 系用 Unity 做出嚟啦，我第一样考虑就系我部机行埋肉。啊，大佬，即系不过算啦，我唔喺度抱怨太多啦。即系你要明白，小弟我有份开发只 game 就系贪乜都用 Unity 啊，我对佢有无限咁多嘅抱怨啦，知唔知啊？都唔讲我啲严上事件，净系我自己个人都同佢大把牙齿印。不过 OK， 唔喺度公布私仇啦。 好啦，跟住讲下有啊， 嗰啲公布私仇的 老主顾啦 ，IGN 系有公呢啲好明显公布私仇，一样系公布私仇，即系 咁 IG 嗱咁咧。电脚甜心即系就好旧 game 啦， 嗰度好捻沟套游戏界嘅沟片， 系沟 game， 当年系咁样，已经系咁样形容佢嘅咯。 系啦 ，Lollipop Chainsaw Report， 咁咧就重制版出咗啦。咁咧吹涨就 IGN 就 无评分。 如果你话哦，因为呢只嘢吓教坏细路，或者系同我哋理念不合，我尚且仲可以敬你坚持原则。唔虽然知啲原则好奇怪，不过都算啦。佢系要因为呢只嘢咧系重制版嚟嘅，所以我哋冇乜必要再重新去评价佢一次啦。哇！即刻你讲嘢之前有冇考虑过马上会俾人打脸嘅嘢？你系咪一定要讲出嚟咧？真系好难理解啊，先生。即系网络系有记忆噶。即是你之前做其他作品 remake 嗰啲评分，你最少你都同一时间屏蔽晒佢啦，咁你先可以圆你个方噶嘛？你摆明就系因为唔中意呢套嘢嘅意识形态啦吓，你知道左教相关嘅嘢。 因为呢套嘢系扁形，系完，因为讲真呢套嘢就完全就咩 B 级片拳头加枕头嘅 style 嘅游戏化啫，咁一定唔系 IGM style 噶。 你唔爽佢咪唔爽佢咯，你直接他妈的，甚至可以串啲讲句，因为我哋揾唔到有人愿意去为呢只游戏做评分，所以我哋唔评分了。都我觉得仲，我都尚且觉得合理少少，即系调翻转讲，有啲嘢我好厌恶嘅，你叫我做评分，之前我做 game show 嗰阵时啊，都试过啦，个编辑叫我写某本漫画，我唔记得边本啦已经系 ，no 唔制，你一定要写就是、你自己写，我唔写呢本嘢，咁样我就他妈你唔写我。喂，大佬对我嚟讲折磨嚟嘅，大佬，即系我唔一定要受呢个折磨，我受你二分四，系咪先？咁你唔做呢个评估，我觉得 O K 嘅，我直接就话你听，甚至话呢套嘢同我哋你相差太远，我哋甚至你扬言抵制佢都仲得。但系你而家系攞个唔系藉口嘅藉口出嚟，真系挺俾人屌嘅啫，即系俾人不得样。 咦？题外话，呢个 game 我而家睇翻 stream 咧，佢要求唔系好高嘅啫，3060就已经叫建议配备嘅咯。 咁佢又唔系要画面见清，又唔系要咩嘅，咁你 自己三嚿水啫嘛，自己买啊。 佢都系卖斜点嘅啫嘛，即系大家都贪佢够沟嘅啫嘛，斜点咪即 系 沟嘅色， 系咧沟沟就沟用嗰个嘢啦。但 OK 好玩嘅，当年其实我玩过，唔知 PS 3定 PS 年代嘅 game， 其实 OK 嘅 game 系 OK 好玩嘅，够骑咧，得嘅。当 IGN 唔中意嘅 game， 即系估埋嚟试下。 就算是哪怕是当年没现在那么夸张的情况下，它都是已经是非常突出的一套作品了。更加不要说现在这个这样的忽悠的业界这样的氛围之下，它杀出来已经是奇迹来的，先生。你要明白它中间已经隔了10年了，它的企划是10周年是企划来的嘛。 还有这只当年已经不是，因为其实这只 game 当年都不是说特别红的，是纯粹我这些专业玩勾 game 的人来讲呢，就咦够扣喎、啊。有乜先攞嚟玩嘅啫嘛？当年佢买100多万啫。 我当年我上机第一时见到我方望，我哋唔知边个喺度玩紧，话哇乜鸠嚟？我真系第一个反应就系呢个反应嚟。 What the fuck？ 但系几好 OK 嗱，好老实嘅，话好好玩又唔至于，但系 OK 得嘅呢只嘢。 而且条女都系个女主角都系呢个cosplay 上客嚟嘅。 咪点名傻白甜？咪鬼佬话斋傻白甜咯。 样是反差咧，佢样系傻白甜，佢做出嚟嗰啲就开无双啦，大佬攞住个电锯系咁锯僵尸啊，大佬。 纯粹好玩咯，呢啲咁嘅 game。 唔系反差啊嘛。 系啊。好啦，咁就讲下另一单，又系哇，点解我讲清咁啊？今日又系啲常客，即系今日全部啲熟客嚟嘅。 好啦，咁啊，先讲啦，我要首先喺度道个歉先。我前面一路冇机会提啫，只系因为啱啱出的时候我系提过，我嗨咗下，我个游戏系统唔系好吸引，我而家都唔会推翻之前呢个评价。问题就系我完全忘记咗 ，IMAX 向来都唔系卖游戏系统嘅，卖女噶嘛。学完 IdolMass 近排好受欢迎， 唔止近排啦，其实出完之后一路系几红下噶。你睇个Android 啊，唔 系睇 Android， 系睇 C104， 已经有唔少新行啦。 我讲嘅系赚咗钱，系佢喺呢个 Apple Store 或者系呢个 Android Google Pay 个货金个 list 啊，个系不时会杀前十名嘅。其实系几红嘅，主要就唔系关个游戏几咁出色事，系啲角色系真系好有特色。尤其是我覺得大家應該見過個位置，一個四格漫畫係講樣嘢好搞笑，就係話淨係蘇個大髀啊！呢個大髀係邊個啊？點估啊，大佬？跟住呢個大髀邊個噶？就係阿廣啊！點解咧？因為佢嘅特點就係瘦到竹竿咁。我覺得你3年冇食過飯啊！即係同我嘅性癖係完全相反，所以佢就算幾紅，我覺得佢幾咁有趣都好，但係都係喺萌方面都真係差啲，即係佢成日即係竹竿咁，但係佢係一個 M 嚟啊，避弱狂， 佢成日叫阿布雷萨去严厉地训练佢。我谂紧，我啲风吹都会跌嘅，严厉训练你，我真系惊你出人命哦、啊。即系，当然你可以话呢个系玩嘅玩家技巧用啦，你艾玛专出怪人噶嘛。所以其实意外地系几红嘅，尤其是嗰几位主角同佢阿妹姊妹百合，哇！即系 OK， 唔讲咁远，翻呢度。咁佢同一个有一样系唔系我的年代嘅，系 UA 啊，一只日本嘅 card game， 同好多啲作品有做联动嘅。佢出呢个学员 I Mark 嘅 booster， 入边有非常低嘅机会有呢个角色声优个亲签，所谓亲签即系真系去落手落脚签名落去嘅。因为呢类卡其实通常唔系亲签，而系佢签咗个名，然后印埋落去。个名可能系烫金啊，成如何都好啦，总之系机印落去嘅，唔系个声优签落去。 啊，依样多嘅 声优亲手签落去咧，通常系活动先有嘅啫。 系啦，做啦，即系好似琴日咧，依三日啦，日本系三连休嘅，沼津夏祭 Aqua 就去一做主角噶啦。咁啲佢咪卖嗰啲抽签咯，嗰啲包装袋啊，包装袋咧系抽有签名嘅卡，咁唔通做声优自己签咩？ 咁啦，其实理论上呢啲都算系活动嘅一种嘅，因为当年 MTG 系出过一种包咧，一个remaster， 我唔记得叫乜嘢，已经唔记得咗。总之就系嗰啲经典包咯，入边咧佢系喺二手市场买翻所谓嘅 Power Line， 即系 Power Line， 你当成 MTG 入边最贵嘅九张卡咯。 嗯， 包括我哋成日有我哋不时都会提到嘅黑莲花，都系 Power Line 嘅其中一张。 嗯， 咁佢喺二手市场用市场价同嗰啲卡商去买翻嗰张嘢，然后非常低嘅机率封入去佢个 pack 入边，嗰、那个 booster 卖捻到黐筋，啲人发癫咁样抽，一包几蚊美金，你抽中嘅话系讲紧几廿万港币喎，可以赚卖到嗰张嘢啊，即系咁啲人咪发癫咯，呢度系类似嘅情况。而进一步加剧呢样嘢，就系因为咧入边有唔同角色噶嘛，呢个亲签嘅数目本身已经系极为少噶啦。仲要系咁啱签中你要个角色个机率，你谂下几咁低，佢咁叫多角色，咁啊结果咧就系有好几张都卖到过咗百万，新卡卖过百万呢样嘢真系好罕见噶，喺 card game 市场入边，即系嗰啲已经九百几万年前已经冇乜人剩嘅，又或者入晒收藏家手，剩喺市面流通好少嘅黑莲花就呢种，就话啫呢度系卖到系百几二百万啦可以。yen 啦，当然系，就算而家咁捻低嘅 yen 价，都十万一张啊！即系你谂下几咁恐怖，即系我真系服佢。不过放心啦，呢个现象一定会最终会受到市场平衡嘅。佢而家已经系炒成万一一盒噶啦，即系你个开盒成本咁贵嘅话咧，你最终卖到几多，买得到呢个价钱，你都未必有得赚。要讲机率，更加唔好话 trend card 嘅时候都会讲呢样。如果两样嘢之间唔匹配嘅话咧，最终玩家必定会开到佢匹配为止嘅。要么就系、是。每盒嘅价钱上升到计翻机率，你都系冇钱赚嘅。要么啊调翻转，就系个卡会跌翻到去你开盒系赚唔到几多钱。通常都系咁嘅，最终会个平衡就会落咗喺期望值再乘单价就略高于呢个市场价嗰张单卡嘅市场价格，通常系咁样去获得最终平衡嘅。不过呢个往后嘅事。现在呢刻就系炒价炒到飞天，因为个数目真系好少，有几个角色甚至连见都冇见过，即系要么就系佢根本未开出嚟，要么就系开咗出嚟一个冇公开过，少到咁嘅地步。因为如果你有一定流通量啊，多少会有人攞出嚟买噶嘛。有铺头嗱，铺头啊，买取价都过咗200万啦个卡系，而且系成交咗啊，买取价已经系一个 100% 成交嘅价嚟嘅，大家明噶啦，铺头回收价嚟噶。佢攞出嚟去咩价钱呢？佢回收价都200万，我真係唔知佢买出嚟要卖几多钱啦，有冇人买呀，另一回事啦，即係係一个好撚恐怖嘅嘢。不过就而家听到你先可以开个已经都发经历㗎啦。咁除非你真係开一包原来开中咁嘅你叻。 咁有即运气啦呢样嘢就。 啊另一个讲运气的。即系呢个烟条十三十四都系抽抽落，其实都冇抽抽落噶啦，100% 买嘢我哋之前讲过啦、嗯。不过系事情问题 ，OK， 呢班嘢相关嘅都有嘅。佢就话因为咁而嘅 RMA 佢会接受啊嘛。问题就系你公布完之后咧，大家知道哦，原来我部机会轻机系因为咁，即系本来有啲人都唔知道自己系出事嘅，但系呢件事闹到咁沸沸扬扬。我哋有专题出咗，不过我谂新闻应该系早个专题出嘅。咁啊，好多人都。终于知道原来我轻机是因为这样，咁啊，梗系攞去 RMA 咯。 你话咗瘦啊嘛，仲要延长补啊嘛。咁问题就系同一时间太多人攞去 RMA， 系所有新货都唔够攞嚟俾你去 RMA 用。嗱，我唔知系佢要先扣咗啲唔可以唔出货嘅量啊，定系点啊？总之佢现在系生产速度赶唔上 RMA 速度，几捻大镬啊！你话 盖锅大捻镬。 自己攞嚟噶，我哋后尾你等我哋新闻专题讲咯，即系Intel 真系完全系自己攞嚟，无论佢个真正嘅死因系嗰个抗氧化层问题，定系佢超电压问题都好啦，都系佢自己攞嚟嘅。即系而家佢还债就系呢啲嘢，出嚟行要还嘅。你咁样疯狂超频发，出嚟行要还噶。咁啊，另外一个相关嘅本地消息咧，就系有人就贴表，就系联强嗰边，香港主要系联强啦 ，Intel 嘅 CPU， 联强嗰边发俾个人嘅消息就系话咧，你之前俾我去维修嗰嚿嘢，唔好意思，我哋俾唔到货你，直接退钱。即系呢度入边咧讲嘅大围消息就系讲紧正常咧，你系佢确认 RMA 之后，佢就会俾一件新货你。其实系新货，你冇得整噶嘛，你知 CPU 冇得整噶嘛，基本上就系换货啫嘛。其实系你确认佢系符合资格，你就要退货俾人噶嘛。佢而家就话要等三四个礼拜，等成个月。但系联强嗰边直头你讲，唔使等啊，你我退钱俾你得啦。你要明白喺代理眼中咧，退钱系最最最 最后一仗嚟噶。通常咧就系最好就你等啦，等下啦，即系等你三四个礼拜，又唔系真系好耐啫。你知整，喂，老实讲呢啲嘢整，好似整起嚟等你两三个月都唔出奇噶。虽然你会屌佢老母，又或就系换货咯。咁但系问题就系14900K 换乜鸠啊？可以有咩货可以换啊？我又冇14900K 俾你啦，我仲可以换乜嘢啊？即系通常换货就向上换噶嘛。你仲有咩可以向上换啊？换 AMD 啊？一要么就系你咪等等下，或者如何那样，或者系我计翻个现金俾你，你卖其他货啦，就系类似咁嘅样。结结实实退现金，已经系大镬到，你可见联强个反收个压力有几咁强。香港嘅代理嗱，呢个唔系原厂啊，原厂大方还原厂大方啊。香港嘅代理联强咧，唔系话佢差，但系咧挖石墙挖出水来啊。即系你可以要到原强回现金俾你，真系厉害。不过据传呢、这个另一个整机嘅 friend 同我讲，嗰条友仔其实系手上有几十粒翻手嘅 RMA， 因为佢系帮人整机嗰啲啊，喺佢手上已经出咗过八粒13、14代嘅 CPU。佢嘅讲法就系，所以佢咁样佢先系直接退钱俾你。你白鸠几粒，我真系帮顶你唔顺啊，大佬。咁你一粒半粒可能要你拖嘅，咁啊各位，如果你真系有 RMA 俾翻联强嘅，你咪睇下可唔可以拗到佢直接退钱俾你咯。即系开嗰句，我要更正我之前讲嘅嘢。之前我讲嘅咧就系冇钱就500X3D， 有钱就700X3D， 等得就900X3D 啊嘛。我而家发现咧，原来790X3D 先系最价性比最高嘅，喺个几千蚊嘅 CPU 入边贵几百蚊。3000多元的 CPU 贵的其实贵300多元，但是它的性能贴近这个 7950X3D，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么7900抵一点那么就 OK 了。好啦，那么这衰了的东西就从来都是说大家前面的不要看，我们会看未来，那我们的 I 王依然都是他直接说我们放弃 20A， 即是理论上就是两粒米制程啦，因为现在这个数据就是小，由两粒米到一粒米中间有很长的距离，所以现在就他就不再叫做两粒米了，就直接叫 20A， 即是等于两粒米。那他现在就说我放弃两粒米制程，我直接向前推进去到 1.8 粒米，他叫 18A 啦。咁、我再重申一次啦，喺呢个几多粒米就唔系讲紧嚿嘢几大，不过你又沉落开始，咁我就唔会讲啦。总之就话我哋放弃呢个制程，直接跳落下一代。大家觉唔觉得呢句嘢好撚熟口面咧？如果玩开 U 嘅话，当年 Intel 咪就系贪翻啲，我哋跳过十粒米，直接向七粒米进发。当年嘅 Intel 就讲过啲乜嘢，结果咪又系死死地气出十粒米，然后再吸牙膏。接牙膏都算啦，佢吸牙膏啊，直接出完十粒米之后出14粒米，即系当年佢有玩过啲咁嘅嘢啊。不过佢呢次咧就系话，我哋20A 即系两粒米制程就改用来晶，正如而家出咗界啦，已经大家见到噶啦，放弃嗰边嘅研发，咁啊直接尝试去做1.8纳米嘅制程，就系自家嘅1.8纳米。因为当年佢话要用台积电嘅代工嗰阵时候，都话过呢个系暂时措施嚟嘅。咁当然啦，呢、这个讲法咧，我觉得系安抚啲股东嘅。是不是他真的做得到呢？他定是他几时才放弃自家制程呢？看看咯。AMD 放弃了 girlfriend 之后现在挺舒服。我们之前讲过啦，他跟这个 girlfriend 分手之后。咁样整件事总结就是 Intel 又再一次上弯道超车。 弯道超车咪即系弯道炒车咯，大家知啊。 唔系就系你用紧，同埋就系你系要搵微积电、台积电帮你搞啊，大佬。你今次超车， 佢就系唔想，佢就系唔想一路依靠台积电，所以谂下可唔可以跳过嗰边去尝试喺呢个 1.8 纳米喺呢个正常时间时正常地推出到，即系跳过咗去尝试弯道超车，真系弯道超车。咁系会唔会弯道炒车咧？对上一个讲弯道超车嗰个而家咩样咧？咁啊，OK， 我哋而家仲有呢个礼拜放心 ，iPhone PS 5我哋有专题，不过剩翻嗰个弯道超车咧，我哋就呢度讲算啦，因为真系冇乜嘢好讲，老老实呢个华为。 唔系最大讲嘅就系就接型手机， 遥遥领先， 遥遥领先。终于你部手机可，你部手机可以攞嚟压住两个杯面啦。 咁啊，老老实实你攞部 pad 压都得嘅。嗱，赚完先啦，先赚啦，赚咗先啦。其实部嘢有一个优点咧，我睇落系几大嘅优点啊。冇落去几靓仔，坚嘅。 真嘅，我 你同任何其他任何一部嘅，甚至哪怕同 iPhone 比，先唔讲个设计语言啦，但佢望落去咧，你一睇就知佢精致精品嚟嘅，一定系精品嚟。当然啦，你睇埋个价钱你就明啦吓，两皮几嘅咪部电话。 华为 Mate XT 三折手机，咁咧就炒咯。而家嗱， 唔讲炒价，官价都两皮几嘢。 官价就两皮，而家炒价去到22万港币，我黐捻线。 哇、哦，少个零都唔买啦，大佬。 首先佢用嘅系七纳米， 依然系佢个麒麟9010。如果我冇搞错啦，搞错嘅话听。 系啦， 我谂紧，哇，大佬9010、啊，即系之前嗰部咩 P 七十啊？我哋上次新闻有提到嗰部啦吓，咩突破封锁新飞拉低嗰嚿，依然系七纳米嘅9010。大佬嗰粒嘢咧，俾咗两年前咧，都唔算得上系咩先进嘢，甚至一路俾人话佢性能唔多电嘅 Tension 都劲过佢。而家 Google Tension G4 个性能都比佢强，即系你啲咁嘅自主研发真系不过算了 OK。总之佢隔咗一年，有冇一年我唔记得咗啦。总之上一部嗰部机系用翻同一粒 CPU， 不过算啦，你都体谅佢， 我体谅佢啦。呢样嘢嗱，呢样嘢唔怪佢嘅。 佢个多重曝光技术，即系佢有能本事用个次人一代嗰嚿嘅极紫外定深紫外光，我唔记得边个系高啲嗰个啦。可以做得到七纳米，已经是不惜公本抌落去噶啦。阿顺大家提，上大之前业绩报告赚到开花，即系外国钱真系有得赚嘅。 系啦，唔系 成班韭菜伸个头出嚟俾佢割啊嘛，大佬。 其实华为本身其嗱咁老实讲，其实华为咧唔单止中国、日本好多 fans 嘅，当然原因系因为佢平。 成皮嘢唔系成皮嘢，买部中阶机啊，先生，佢个9010相等于现在嘅中阶机。你嗰啲用緊7Gen 2啊嗰啲咧，差唔多係嗰個細度，嗰個級數啦。我哋通常新聞都係講8Gen 幾噶嘛，8Gen 3、8Gen 2、8Gen 1噶嘛，嗰、那個係旗艦級。佢有個中階 SOC 7Gen 幾嘅，甚至有5Gen 幾添。不過嗰個改名另改名，我哋唔好講啦。佢個性能同7Gen 幾係一樣噶 ，7Gen 2我唔記得咗嗰個性能係。哇！屌啦，先2024年咧，先生，如果呢嚿嘢喺2022年出嘅話咧，曬係神噶啦。系都唔系好神啊，都系跟翻全世界考虑翻佢俾人制裁嘅情况出到咁啊神嘅。 其实得，但系真系好良心讲，咁你喺咁嘅环境之下，佢依然出到，其实我咧系好系好系值得要赞嘅。 钱主要都系钱嘅问题，我之前都讲过啦。你只要用良率同呢个多重曝光去做出嚟咧，我要做五纳米出嚟都用得。问题就系个良率呢个问题啫。多重曝光技术，我哋之前讲佢上一部机嗰阵时已经提过噶啦。简单讲就系一个阿妈识做嘅技术，但系你用到佢嘅话咧，良率会直线暴跌。亦记得咗几个技术咯，分多次曝光，咁多次曝光入边，只要一次出错，你嚿嘢就歪咗。简单讲就系咁样。OK， 部机其实系几靓仔嘅，我认真讲。即系你唔话我听佢系两皮嘢，做去做代价嘅话咧，我觉得系几吸引噶。你望到佢咧薄依依咁样咧，系几靓仔啊！呢个真系事实嚟嘅。佢部嘅如果唔系咁嘅性能，我谂佢都做唔到咁薄。你性能上咗去，用电就多咗，用电多咗反而会多咗，你部机就冇可能做到咁薄噶啦。即系你用咯，你我基本上接机我已经好，我已经好窄噶啦，即系 傻啊！接机黐紧线，成皮嘢买接成皮几两皮嘢买接两条，你狠嘅。彩你有味啊，傻啊，真系发神经啊！嗱，讲下外国外讲下啦，咁咧之前咧，我专头讲 iPhone 16啦，咁咧有啲人话中国销情惊中国销情唔掂，结果唉又系嗰句口嫌体正直， 沙漠金咪俾人抢，一抢而空。屌，官网度当日啊，我十点钟我自己做完嘢之后，我上官网睇，已经排队排到十月中啦，出机啊！我而家应该十一月嘅去到。 咁唔系好后啫，本社比啊，唔算系好抢噶啦，老老实实，人哋仲有钱先得噶。成皮嘢一部电话啊！你仲中国仲有几多嚿？哦，唔系讲紧三字吧，我讲 iPhone 啊，仲有几多人买得起啊？你大陆嗰啲 咪一样抢晒？ 你栋楼有冇断供未啊？即系你明白买呢啲嘢嘅就系嗰扎中产，理论上就系中产先买得起啊嘛。 系 即系嗰扎友仔，个栋楼冇事已经算系咁咯。 唔系咁咪嗱，一样就系中国其实好做得都好捻有钱嘅人嚟嘅，只不过唔系我哋咁解啫。 数目少咯，咁咪所以咪话佢销量咪话，主要剩翻我啲人先买得起咯。啊，不过唔紧要啦，因为佢哋大家都抢紧同一批人啊。其实虽然佢属性上系有少少唔同嘅，即系会买华为嘅人系唔会买 Apple， 买 Apple 嘅系唔会买华为，两者系都系属于有钱佬，但系喺有钱佬之间系唔一样嘅。通常买华为嗰啲咧系嗰啲生意佬。我话你听就系我见得最多啊！啲生意佬好中意买华为嘅，即系呢个就不过就唔扯太远啦。咁啊 ，iPhone 嗰边就听我哋专题啦吓。咁啊，好啦，咁我哋翻我哋本地消息。咁啊，呢个我之前有听过传闻，不过就冇深究。咁啊，而家又会再听到个应该确实好多嘅传闻啦。根据我见到嘅顺序去讲啦。其实系因果顺序系最反而系跌翻最后嘅，就系、是、有夜间行开仓，个仓系新华行个仓嚟。跟住之前啲人话新华行有问题，出咗问题要搵人救，要剩如何那样，但系传闻嚟嘅啫。咁但系如果呢件事再加埋个传闻，再加埋之前有人提咗另一个新闻，七月底嗰阵时咧，半山嗰边有争火警。而且仲要系仲要疑似系人为的，两种都有啦吓，即系无非就系自己同人哋啦吓。个 keyword 我就唔讲出嚟，费事俾人黄标。咁而家啲人就话嗰、那个单位就系新华行老细嘅单位嚟嘅。咁如果系咁嘅话，咁伤者同死者就应该就系新华行嘅老板同老板娘。再加埋啲人话佢传佢系新华冇钱执笠，呢几样嘢加埋，再加埋而家见到佢开仓，咁啊应该都系事实噶啦。咁啊你都明白啦。自从呢个新华行冇咗 Tommy 个代理之后咧，其实已经系越嚟越耷噶啦。我哋唔知有冇阿杰特反，应该冇嘅。我细个啊童年回忆嚟噶，大佬新华行系佢当年出弹珠人啊嗰啲啊，嗰阵时佢如日中天的时候啊。嗰陣時係撈到風生水起噶嘛，而家就另一回事啦，所以始終都係童年回憶啦嘅一部分咯。我有 friend 有少少毒舌嘅口講就係點解唔係瑞華行呢？即係嗱，先更正一樣嘢啊，我唔知點解好多本地消息都話呢個係 Bandai 嘅香港代理 ，Bandai 嘅香港代理係瑞華行。雖然我都想係瑞華行，但係唔係唔好意思。呢两档嘢嘅恩怨情仇，我谂我冇乜能力去讲啦，即系你揾翻啲玩开交嘅人去讲啦。总之佢哋唔系Bandai 嘅代理，第一个代理系瑞华行，呢档系新华行。成日俾人屌，问候老母带住老母翻工嗰个系瑞华行，唔系佢。OK， 咁啊，但系始终都系我同你冇一个部分啦吓。咁间公司就唔喺度，好似系老板重伤，老板娘过身，好似系咁样。但系间公司应该都系冇噶啦，咁样而家因为去得夜啦，我手上边咧就已经系过咗破产啦，执达利搞完啦，咁之后将嗰嚿嘢卖成批咁卖咗俾啲夜冷行，班夜冷行攞出嚟卖，系咁嘅，所以已经系啲程序已经过紧晒啦，即系冇人救，冇人剩。不过你都调翻转讲啦，先唔讲佢越来越耷啦，你唔好讲新华行啦，连瑞华行啊，你觉得佢有好好过咩？香港而家咁嘅状况，咁嘅出生率，你做细路仔生意，即系唔好话我话啦，真系大家都心知肚明啦。 不过香港，我唔知系我系我偏见啊。我觉得香港卖玩具从来做大人生意，系大朋友生意。 哦，咁咪新华行卖嗰啲都系啲偏低龄嘅嘢，细路仔唔似瑞华行仲揸到啲根达马嗰啲嘢。 咁样，大佬，喂，千几蚊一盒， 嗱，老老实实，但我个睇法又调翻转啦。玩得起嗰扎嘅人，嗱，即系同埋啲玩玩具嘅细路仔，我识噶啦，真系我真系识噶，有生仔嘅 friend， 全部嚟晒英国啊，先生。 嗯， 即系你喺香港卖玩具仲有边个 啊？不如算啦，依个唔讨论啦。我对于人哋嘅，我对于人有我对于人有冇仔生依个啊？唔系，系有生仔，唔系依个唔系我嘅重点嚟嘅。 总之搞清清楚先，依家系新华行，唔系卖 band 多嗰间，我真系对同啲主流媒体真系乱鸠咁嚟啊！虽然。虽然咧，细细咁讲啦，呢两档嘢成日俾人搞乱嘅，就算行内入边，哪怕系玩具铺， 我冇知阿环嘅，因为即系我知，即系有人话千几蚊买盒，话系 metal 表，我好老实嘅，我冇知阿环嘅，因为我买个耳机千几二千蚊。 你知唔知而家买 figure 千几蚊叫平啊？未嗨到二千算你平噶啦。 唔系 metal metal 唔系咁样，如果你买好似有另一个 metal 表，有个另一个牌子，另一个品牌咧，会平啲嘅。 OK 啦，咁 咁 Bandai 一定贵啦 ，Bandai 就买 Metal 表贵喺度 high high 啦，同佢都系好啦。咁最后咧就系一个小消息嚟嘅，其实就系一个 唔系消息啦，即系大家都知噶啦， 唔系消息，系一个叫做当初冇啦，我冇留意到嘅。咁就系超和九十九年九月九号，咁就上届八一我录音嗰时候冇留意到，咁咧系有人无意发现到就系、是、如果超和继续嘅话啊，咁咧。在2024年的9月9号就啱好就咩超和就九十九年，咁就系令和六年，平成36年，就第九月9号就啱好9999啦。当然啦，都冇可能99年嘅超和，因为呢个前提就系咩咧？超和天王要超过100岁， 登基超过100年， 系啦，呢个冇可能嘅，正常嚟讲。 即系等于呢个清初嗰时仲系用紧呢个明朝嘅年噶嘛，一样道理啫。 系咯。咁呢个就叫当系一个小笑话啦，因为其实嗱呢、这个笑，因为其实呢个笑话就系咩咧？当好多漫画咧画啲未来，即系80年代漫画好兴嘅就系咩咧？佢画未来，因为佢唔知道超和会有几年噶嘛，所以又话超和63年或者65年呢咁嘅奇怪年号嘅。但系大家知道超和冇65年噶嘛？我记得当时睇漫画系间唔中就会见到有啲咁嘅笑料嘅，尤其当然而家睇翻落去嘅话， 全世界都中意啲齐头数噶嘛。 系咯，咁日本最兴，日本最中意啊嘛。 日本叫梭罗木啊嘛， 呢啲咁嘅数字咩913啊，啲古灵精怪数字， 全部22啊，咁样22年嘅2月2号啊，嗰阵时啊都讲都有咩啦，一样意思嘅啫。 日本其实最中意玩啲咁嘅谐音近嘅， 即系令和六年6月6号有人都有人攞出嚟讲噶，666啊嘛， 系啦，都系6:66啊嘛。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就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拜。